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13日，农历新年赛马日吸引近88,000人进场，创2019年后新高。 大年初三，超过70,000人次到沙田车公庙祈福。 停办四年贺岁杯今日下午再度上演，由香港明星队对世界明星队。 拜登表示正努力促成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至少6星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7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今日系2月13日啊，大年初四嘅日子啊。咁啊，想同大家讲下咧，喺新年期间都有唔同嘅日夜都缤纷嘅活动啦。咁啊，之前咧都已经宣布咗噶啦，包括咧就系喺观塘嘅呢个叫龙腾观塘新春夜市，就喺观塘市中心自由空间嗰度举办嘅。咁由一路由1月嘅尾嘅日子咧，一路系搞23日嘅喎，系横跨成个农历新年嘅，亦都有唔同嘅摊档嘅咁。嗱，之前咧都话希望咧呢一类嘅即系推动地区经济嘅活动啦，咁啊举办咗啦，咁究竟系咪可以提升到一啲本地消费啊，推动到成个嘅地区嘅经济咧？咁嗱，今次呢一个活动嘅时间为期都唔短嘅，1月25日去到成2月16日23日嘅，咁差唔多完噶啦。嗰、那个人流又点，气氛又点，又系咪达到当初嘅目的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傾下，除咗話講觀塘之外，之後我哋都會再講其他區嘅一啲地區活動嘅。咁電話旁邊就有觀塘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成員柯創成，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各位聽眾觀眾，早晨。 早晨，柯創成，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龍騰觀塘新春夜市就仲有幾日就完啦，到16日完啦。咁你自己係咪都落過現場去睇過成個氣氛係如何呢？ 今次觀塘區咧，龍騰夜市咧，其實我自己都有份籌辦，亦都有落個現場，咁啊都係非常成功嘅。我哋其實見到咧，今次籌辦嘅時間雖然短啦，咁但係市民咧都非常之開心。咁而我哋亦都超過80檔嘅一啲嘅檔位咧，包括有食啊、包羅萬有啦，亦都有啲文化，有啲唔同嘅，譬如特色嘅嘢啦。咁啊，令到咧市民咧都係選購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嘅。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喺前階段咧都係人頭湧湧，而呢個人頭湧湧咧都有維持到咧，我琴日落到現場睇咧都係非常之多嘅，係啦。咁我都係覺得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市集啦。 頭先我講少少，不如你都講下，其實當初點解要搞呢個嘢？夜市咧，點解特登去搞呢？ 其實我相信搞夜市或者搞市集咧，都係我哋能夠有效推動本土經濟其中之一個項目啦。咁以往區議會咧，其實都係有曾經討論過嘅。當年喺立法會咧都有講過啲墟市政策，點樣能夠令到我哋一啲嘅市民咧都可以更加就腳啦，善用我哋一啲嘅地區閒置嘅空間咧，可以帶動到經濟。咁所以其實新嘅區議會成立咗之後咧，民政事務處同埋相關嘅政府部門配合之下咧，其實18區咧都推動呢啲日夜繽紛嘅墟市嘅。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可以提振本土經濟嘅同時咧，亦都可以幫到我哋嘅地區一啲嘅小商户，讓佢透過一個譬如比較好嘅位置，至乎咧係比較人流集中嘅地方咧，可以咧係去售賣佢啲物品啦。咁而從市民啊，從遊客嚟講咧，亦都多個選擇。以觀塘區為例咧，我自己見到其實呢過咗起碼都超過一半嘅10多日咧，其實市民係好開心嘅。我哋都見到其實好多朋友咧都特登咧坐車咧嚟到觀塘咧去一齊咧行呢一個夜市同埋咧購物。咁我係即係體驗到咧，其實新一屆區議會咧同各政府部門嘅合作咧，其實都係充分體驗到政商民呢一種嘅互動咯。 呢啲攤檔使唔使俾租嘅自己？ 據我所了解，佢哋係每日咧係需要有一個若干嘅租金，咁但係呢個租金亦都係相對係平嘅。 頭先講一啲人流啊，一啲市民咧，可能特登去其他區都會嚟嘅，都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有啲乜嘢嘅吸引力咧？因為頭先都講緊地區經濟或者一啲市集嘅夜市，其實唔同區都有一啲類似嘅活動會搞啦。點解會可以吸引到，同埋係咪真係吸引到其他區嘅市民入嚟咧？ 我自己觀察睇到咧，其實市民咧，觀塘區嘅市民大部分咧有十個咧，都有七八個去過呢一個嘅繽紛夜市啦。咁、而外區嘅市民亦都話俾我聽咧，其實佢都嚟自譬如係咪嚟自大埔啊、天水圍啊，以至乎到咧黃大仙嘅朋友咧，佢都有嚟趁熱鬧嘅。我哋都問佢嘅咧，點解你咁遠嚟到啊？因為佢第一個宣傳係到位嘅，第二樣嘢佢知道其實我哋嗰度咧係超過有80檔嘅一啲唔同種類巴羅萬有嘅一啲嘅叫做項目啦，包括我哋有一啲叫做音樂表演啊、嘉年華啊，去提供一啲叫做唔同嘅各色其色嘅需要啦。另外咧，我哋喺售賣攤位檔位嗰度咧，其實咧都係比較特別嘅。嗱喺過年之前咧，我哋就安排咗啲年宵嘅年花啦，或者啲賀年嘅食品啦。咁而我哋最特別嘅地方咧，今次觀塘呢個龍騰夜市咧，大部分嘅商户咧都係我哋中小企嘅朋友嚟嘅，佢咧都係賣一啲咧係本地即係 Made in Hong Kong嘅一啲嘅產品，咁我哋發覺原來咧好多市民都有興趣嘅，包括我琴日去到一個檔位，佢整咗一個好得意嘅卡通人物嘅燙斗仔，價錢亦都好吸引嘅，唔貴嘅，咁所以實亦都引動咗唔同嘅市民嚟到呢個市集咧，係去參與， 係啦，其實同期。有年宵市場啦，有乾貨，有濕貨啦，有食檔啦，會唔會買嘅又好相近？因為觀塘都有年宵市場噶嘛，同埋除咗講話啲區外嘅市民，我見到你哋有啲區議員都話希望向郵輪碼頭嘅遊客宣傳，遊客嚟嘅即係比例又多唔多咧？達唔達到原本嘅預期咧？ 其實當初都有啲擔心嘅，因為其實觀塘區咧每年都有個年宵市場，而呢個市集咧同年宵市場嘅距離都比較近嘅。咁當初係擔心咧，我哋覺得係有少少即係叫做都冇問題嘅，因為我哋發覺到咧，其實我主辦單位咧，即係我哋咧都做咗一啲唔同嘅一啲 coupon 咧，係話俾人聽，你可以去完年宵市集，又再過嚟繽紛市集，大家咧過嚟嘅時候就吸引仔咧，我哋就有啲 souvenir 啲紀念品咧可以俾翻佢哋嘅。第二個咧，其實我哋整體宣傳咧都由市集同年宵咧就同步宣傳嘅，即係我係話俾市民聽，喺觀塘咧有兩個好地方，一個就係年宵市場，一個咧就係我哋嘅繽紛市集。所以我見到咧，其實兩邊人流都好多嘅。咁第二個咧，其實我哋之前曾經討論過咧，係咪都要希望能夠吸引啲遊客咧係嚟到我哋嘅市集？而我今次我見到咧，其實都有部分嘅遊客咧係收到我哋嘅宣傳都有嚟嘅。好似我琴日咁樣咧，嚟自一位外國嘅朋友咧，我都問佢，我話點解你會知道嘅？咁佢話都係透過特區政府一啲嘅整體嘅旅遊宣傳咧，佢知道。咁確實嘅我哋今次見到咧，飲食嗰部分 F&B 咧係特別受歡迎嘅，因為我成日都講咧，香港人都係民以食為天啦。我哋今次嘅部署同埋安排咧，都有啲叫做食嘅攤位喺度咧，亦都引動咗好多唔同。同嘅人流咧過嚟咧掃街同埋食一啲小食嘅， 不過攤開今次成個即係你哋叫夜市，雖然叫夜市啊，其實我見日頭都已經開啦，晏晝已經開噶啦咁，成23日嘅喎，即係對於一啲嚟嘅人嚟講就未必谷埋幾日嚟嘅，攤咁長會唔會反而令到成個氣氛又冇咁好咧？即係一個咁長嘅擺法嘅夜市，自己睇完之後嗰個經驗又係點樣？ 其實咧喺定呢日期嘅時候咧，我自己都有啲擔心嘅，因為其實咁長23日咧，總會係有啲唔同嘅考慮啦，因為同埋跨年咧，咁但係事實證明咧，其實呢段時間咧搞呢23日嘅市集咧，到今日為止咧，其實市民都係受歡迎嘅。咁而我哋當初都透過一啲唔同嘅整體宣傳啦，透過一啲嘅特色嘅一啲譬如小賣啦，咁令到咧啲市民咧都係吸引佢嚟嘅。我知道咧，其實以我哋觀塘區我身邊啲朋友話俾我聽咧，喂，安仔，我都去過4-5次嘅市集啦。咁啲人佢都覺得有興趣嘅，因為其實嗰啲商户咧都售賣一啲唔同種類，譬如唔同嘅地區啊，我頭先所講我哋啲本港製造嘅產品啦，或者一啲唔同成日都換一啲產品嘅，咁會令到市集咧有新鮮感，從而咧亦都係激進咗人流咧， okay. 可以帶動咗消費嘅。 有冇影響到周邊啲民居咧？嗰、那個成搞成20多日，同埋我見咧，雖然時間上面都算唔係太夜收，10點就收噶啦，咁又反而會唔會影響咗夜市嘅氣氛？可能啲人行到興起，跟住10點就快完啦咁。 其實呢個位咧有兩邊唔同嘅意見嘅。當初我哋考慮舉辦呢個市集嘅時候咧，因為其實佢都貼近咧我哋嘅民居，譬如月華街啊、海匯啊，或者周邊嘅呢個私樓啦。咁我都有個擔心咧，就是、太夜咧會影響到佢哋，特別係啲噪音。咁但係事實擺翻在眼前咧，我哋呢輪就聽到好多市民同我哋講：，喂，我仔其實應該搞多啲市集啊，推動多啲本土經濟啊，同埋唔應該十點鐘就收、啊。咁但我哋兩者取個平衡，加上我哋初步咧第一次喺呢個位。搞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覺得都要顧及唔同朋友嘅需要。咁睇到落嚟咧，其實個市集咧真係能夠輕帶動到整個本土經濟，亦都透過民政事務處同埋其他政府部門嘅齊心合力咧，令到我哋喺個牌照啊、宣傳啊各方面咧都係能夠做得及時嘅。咁我覺得呢個市集係成功嘅。 嗯，觀眾聽眾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咧，對於觀塘有市集，同唔同意今次吸取完經驗之後，可能都可以搞多啲啊？或者以後搞嘅時候嗰、那個時間啊，如果真係一個夜市。其實會唔會可以再長啲咧？今次就係其實下晝嘅時候就去四點啦，去到十點啦，講緊一星期一至四，星期五六日咧就係中午開始啦，一路去到夜晚十點鐘都係十點鐘就收啦。會唔會可以再夜啲都可以咧？但係對於民居嚟講，又會唔會有啲影響咧？歡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 1872311。另外想問一下柯創成，就係除咗話對於街坊嘅影響啦，有啲人就擔心會唔會個市集擺咁長，對於附近嘅商場或者商鋪會有一啲嘅搶生意嘅情況咧？咁雖然可能有部分都是嚟自本身一啲區內嘅店鋪嘅，但係即始終你唔會所有成個區啲鋪頭都會擺曬入去啦，擺埋攤檔啦，咁會唔會有個互相競爭，反而令到其他嘅鋪頭嘅生意差咗咧？ 這個呢其實曾經有擔心過的，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其實可以帶動到人流的同時呢，也都是幫到我們周邊一些不同的商場、啊、或者一些小商戶的朋友、其實我們現在處於這個位置是觀塘裕民坊的中心位置了、以前呢就是市建局呢一個叫做發展項目來的，因為樓標就令到地方就閒置了出來，我們都跟市局商量是不是應該要盡快開放給市民使用呢，正正這次也都是回應到市民的訴求。第二樣嘢咧，我哋見到其實周邊嘅商户話俾我哋聽咧，如果可以嘅話，下次咧都想咧一齊參與呢一個嘅市集，一齊咧去做呢一個叫做本土地區經濟。我覺得咧，其實今次睇嚟咧係能夠做到咧就係政商民嘅合作，咁而商户咧亦都係普遍咧係支持同埋一個正面嘅反應嘅。 嗯，其實有個人流嚟個市集，對成個叫地區經濟嘅推動嗰個聯繫或關係有幾大咧？ 我覺得其實地區經濟咧，我哋要點樣推動咧，就好視乎本身政府係點樣去做配合啦，政府做主導啦。你今次見到其實民政事務處加埋其他政府部門都好積極咁樣去做配合嘅。咁而區議會咧，各區咧都提振，都成立咗個提振地區經濟小組嘅叫做工作組喺度嘅。咁大家都各出其謀啦，有啲就可能推動一啲中國文化啦，譬如天后誕啊，或者一啲嘅特色美食啦，以觀塘為例咧，整體我都係可以嘅。咁第二樣亦都係見到咧，我哋市民係受歡迎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喺農曆新年或者嚟緊嘅特別日子咧，有呢啲市集咧係可以凝聚到我哋好多嘅市民咧一齊參與嘅。不過諗有一點可以去提一提嘅，我哋希望喺嚟緊如果再有機會搞呢啲市集嘅同時咧，我哋都應該咧係即係嗰個叫做政府部門嘅協作咧，要繼續好似今次咁樣。 嗯， 因為過往咧我哋參與啲市集或者籌備啲市集咧，好多時都因為唔同嘅一啲嘅，譬如申請各樣嘢咧，都會係有所叫做棘棘地嘅。咁我今次其實見到咧，政府咧特別民政事務處係需要俾個讚佢咧，其實佢哋真係帶動到各政府部門咧都積極配合啦。 嗯，咁所以有冇任何改進空間咧？尤其是如果話長遠要繼續做一啲地區經濟推動嘅活動，或者一啲唔同嘅嘢啦，或唔同嘅計劃啦，咁有啲咩要改進咧？ 嚟緊我覺得有幾方面去考慮嘅。第一方面就係點樣能夠係真係要按區需要精准去做啲市集啦。因為你見到其實18區都有唔同特色嘅，有啲推動一啲文化，有啲推動一啲叫做本土嘅一啲，譬如九龍城係譬如泰國食品比較多嘅，咁我就要以各區需要啦。第二個希望即係都係透過一個政府部門去做一個統籌啦，而民青單位民政事務總署咧，今次喺好短時間之內咧係全力配合，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體現到咧，即係政府同議會嘅合作啦。第三個咧，我覺得我哋希望能夠咧係能夠吸引多啲唔同嘅中小企或者啲小商户嘅朋友，讓佢哋都一齊參與嘅市集。 令到整個區咧都帶動到咧一個除咗消費啊開心嘅同時咧，亦都可以咧幫到一啲唔同嘅商户咧去促進到本土經濟咯。 OK， 好啊，同阿柯創盛你傾到呢度。柯創盛咧就係觀塘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成員。講到配合到呢個十八區日夜都繽紛嘅活動咧，有唔同嘅一啲活動，包括頭先講到夜市呢一類。自己點睇一八七二三一咧，同唔同意各區都有類似呢一類型嘅活動咧？對於夜市，如果係搞多啲啊，同唔同意？如果要搞嘅時候，具體又應該要點樣咧？係咪可以推到成個地區經濟？定係頭先都講到可能有機會影響到本身喺度開緊鋪嘅一啲嘅鋪頭？定係佢都可以反而係一個佢哋宣傳嘅一個點咧？咁一八七二三一咧，一八七二三一咧，除咗講觀塘區，大埔區都有配合呢個十八區日夜都繽紛啦。咁喺新年期間有叫林村許願夜市嘅咁，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大埔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成員羅曉峰，早晨。 早晨，主持，各位新年快乐。 这个在林村的许愿夜市，就我见搞到今天的年初四就是完了，是吧？ 是啊，今天就最后一天了，今天就是。 你自己有没有落去林村那里看过呢？整个气氛是怎样呢？人流方面怎样？ 由年三十到去昨日啦，都有去过现场度望嘅，咁就一个林村许愿节啦，或者叫做林村许愿夜市咧，其实呢个一个传统嘅节目，咁就人流非常之多，尤其是年初三，寻日都好人山人海。 嗱，虽然话系传统节目啦，但系夜市系第一次嘛，以前就系叫做许愿节咁样，那个形式系咪有啲唔同噶？咁样讲下。 整体嚟讲嘅话，其实许愿夜市其中一个最大嘅特色点咧，就系个发光许愿宝啦，咁都吸引咗好多嘅市民去参与啦，咁系一个好特色啦，同埋喺个里面嘅节目内面咧，都多少少一啲嘅嘉年华嘅气氛嘅，相对于上年，譬如有一啲嘅摊位游戏嘅玩啦，有一啲嘅夜晚嘅表演节目啦，呢啲都系新嘅元素放咗落去个许愿节里面咯。 人流方面如何咧？ 人流非常之人山人海啊，因为呢个都配合翻政府嘅宣传啦，我哋地区唔同议员都善用翻自己嘅网络啦去推广，咁就好比起我哋叫做想象中啦，人流更加多嘅，尤其是年初二嘅傍晚开始啦，到年初三嘅整天啦，都系人流好多嘅。 讲下啲人流啊，嚟自大埔区其他嘅村嘅居民啦，定系区外嘅市民都多，抑或系直情可以吸引到一啲内地或者外国嘅游客嚟嘅咧？嗰、那个嘅比例系点样？多唔多咧？又系咪合乎预期咧？ 比起我哋当初嘅预期咧，人流上面更加多嘅。包括嘅就係有一啲嘅旅客啦，我見得到有旅客嘅嚟到啦， 多唔多啊？旅客方面 或者係內地都有啦，多嘅多嘅，因為一個係一個好傳統，因為對於相對其他地方嚟講，或者叫做即係拋上個許願樹呢啲嘅節目嚟講，係一個好特色嘅活動嚟噶嘛，其他地方未必有嘅。咁其實有旅客啦，有內地嘅朋友啦，咁當然附近嘅居民叫做食完有時年三十晚食完晚飯，或者年初三赤口啊，大家唔去拜年嘅時候，都嚟到個許願廣場去呢個叫做一個許願。咁樣一個係一個好特色嘅節目嚟嘅，咁都好多人真係係啦。 嗱，日頭都可以拋布碟許願嘅嘛，唔係淨係夜晚先可以嘅嘛。 日夜都有嘅，日頭個補碟咧就係傳統嘅補碟啦，咁就係有個吉啦，有個許願嘅一個嘅紅利是封啦，咁夜晚就係一個會發光嘅，咁呢個都好多嘅市民聽到講咧一個好特色嘅東西咯， 嗱就夜晚呢一個同即係日頭嗰個人流冇分別，因為夜晚第一次就做呢個發光嘅補碟啊，發光嘅許願樹啊咁啊，喺個人流方面，日頭同夜晚可唔可以比較一下？同埋即係始終林村嗰位咧就唔係大埔嘅市中心嚟啊嘛，都入咗去噶嘛，咁啲人都特登嚟嘅喎，咁嗰、那個即係嗰個人流係咪帶動到咧去到夜晚都？ 真係特登嚟，即係去到夜晚譬如我早上就去過一轉，大概兩點零鐘到開始啦，就已經人流開始開始逼啦。到去臨近六七點嘅時間，我以初三為例，尋日六七點嘅時間我嗰時想已經係離開現場啦，都係走唔到咁滯嘅，非常之多人。係啦，咁我相信其實對比於因為始終疫情後叫做遠離疫情後嘅第一年嘅許願。廣場嘅許願夜市，咁再加上政府嘅宣傳之下咧，其實人流真係好多，係啦， 係咪日頭多啲啊？但係都係， 咁呢個一定嘅日頭一定會多過夜晚嘅，咁但係都係一個第一次嘅試驗啦，係啦。 你哋係咪交通上面特登有啲配套嘅都？ 交通上面嘅話，其實都政府啦，其實都係平衡翻我哋嘅村民啦，同埋一個叫做好特色嘅地區活動裏面咧，做一個平衡點嘅。包括有一啲嘅聽到區議會我哋嘅議員嘅意見，有一啲嘅專係俾居民，我哋大埔區居民嘅穿梭巴士啦，係由太和村開出，有一啲係指定俾我哋叫做旅客嘅，希望帶我哋外區咧唔好揸車入嚟嘅一啲嘅特別嘅交通公共服務，譬如63R 啊，一啲嘅小巴服務啊等等。咁同埋亦都想平衡翻一啲嘅居民嘅出入方便咧，其實係有喺村裏面派一啲嘅居民證，俾一啲嘅持證嘅林村居民咧有一個特快嘅通道咧翻到屋企咁樣嘅。整體上嚟講嘅話，交通我見警方咧今次係嘅力度上面咧都係加大咗嘅。 始終喺村啦，唔係市中心或者市區搞呢一類夜市咧，會唔會個限制係多啲，或者驚影響到附近住嘅居民咧？平時都可能整開嘅喎，尤其是夜晚咁。 其實呢個就會係我哋區議會上面咧，開咗咁多次會裏面咧，最關心咁多個現最關心嘅地方，就係點樣係一個叫做大型嘅盛事活動裏面，同一啲嘅居民嘅周邊嘅作息上面攞個平衡點啦。咁我哋集中討論嘅地方就係個交通配套點樣安排咯，尤其是我哋要喺巴士公司要民政事務處去着點，就係點樣有特別班次吸引到一啲嘅外區嘅人唔好自己揸車入去。用公共交通服務，同時間避免影響到個公共呢啲公共交通服務咧，係同原有居民用嘅交通服務咧係有個嘅區間嘅，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要佢哋警方啦，係一個盡早喺個林村迴旋處度做個分流咯。咁呢個係我哋區議會最關心點樣攞個平衡點嘅。咁而今次嚟講嘅話咧，比起我參與嘅往年裏面講咧嘅規格咧係提高一個檔次嘅，係啦，係啦。 即系唔会嘈咩夜晚都，除咗讲交通之外，啲人嚟自然会玩啊、喧哗咁噶嘛。 系啦，第二个嘅话就系、正正就系想避免对于夜晚嘅市民作息太大影响咧。我哋个活动咧就大概系9:30到已经系响啦，就要人哋去大家就散啊、散场啊咁样咯。 嗱，始终讲翻呢个都系叫做你哋区议会嘅一个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嘅活动啦。点样喺林村一条村嘅一个嘅夜市同成个地区经济发展有任何嘅联系咧？当中系点样联系到咧？又 当初咧，其实我哋喺议会开会嘅时候咧，都好同民政事务处啦，我哋区议会啦，都喺度谂点样可以将呢个地区嘅商户带动到入去一个林村。佢縣廣場呢個嘅擺攤位嘅，咁我都見到個別有唔同嘅商户咧，參與其中嘅，呢個第一啦。第二嘅話咧，其實對於外面佢哋林村側邊咧一啲嘅攤位啦，一啲嘅小商户咧，都有帶嚟一個正面嘅效益嘅，因為人流上面唔單止係就係喺裏面消費噶嘛，側邊嘅一啲嘅餐廳啊，一啲嘅出面賣嘅特色小食啊、特色攤位啊，都有市民去參與嘅。咁但係我展望將來嘅話，要喺呢方面加強個功夫咯，即係裡面嘅攤位，點講？譬如一啲賣嘢嘅東西，啲市集裡面點樣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商户咧？始終一個商裏地區經濟啊嘛，我哋要提振地區經濟。除咗有人流嘅帶動之外，我哋地區上面嘅小商户都係要有參與其中咯。 Okay. 好，唔該曬羅曉峰，同你傾到呢度。羅曉峰咧就係大埔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成員啦。講到唔同區一啲嘅市集啊等等提振地區經濟嘅活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开设账户，并发布第一段影片。分析认为，拜登团队在 TikTok 开户可能要争取年轻选民的选票。拜登在短片中回答了关于美式足球超级碗比赛支持哪一队和大选支持哪个等问题。美国政府以及一些国会议员近年多次指母公司是中国字节跳动的 TikTok 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美国联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已经禁止在公务流动装置中安装 TikTok。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批评美方在没有任何证据下一再对 TikTok 搞有罪推定、无理打压。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总理梅洛尼、 當地星期一在羅馬分別會見來訪的阿根廷總統米萊。馬塔雷拉和米萊的會面屬非正式，歷時大約半個鐘，雙方強調要加強兩國關係，推動歐盟和南方共同市場的關係發展。梅洛尼和米萊會面大約一個鐘，雙方回顧兩國緊密的歷史文化聯繫，說願意加強在能源基礎設施和農業領域的經貿合作。巴勒斯坦總統府發表聲明，呼籲國際社會阻止以色列可能對加沙地帶南部城市拉法發動大規模地面進攻。聲明說美國政府不應繼續受以色列政策的束縛，目前中東地區正處於十字路口，加沙戰事的持續將導致危機向地區其他國家擴散，呼籲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立即採取行動，迫使以色列停止這種瘋狂行為。巴勒斯坦傳媒報導，以軍當地星期一凌晨對拉法和周邊地區發動海陸空全方位打擊，造成超過100人死亡。以軍說在拉法救出兩名人質，目前身體狀況良好。美國國務院呼籲以色列迅速調查加沙一名六歲女童早前死亡的事件，形容事件令人心碎。這名叫恩德的女童上月底跟隨親戚坐車逃離加沙城，途中遇到炮火襲擊，女童曾經打電話求救，兩個星期後證實喪生，兩名前往尋找他的紅新月會人員亦遇難。另外，美國國務院說以色列和哈馬斯有關達成釋放人質以換取暫停戰鬥的協議仍然有可能達成。發言人米勒說確實相信仍有可能達成協議，並將帶來巨大好處，不僅是為了人質獲釋，亦是為了加沙的人道主義工作和開始尋求真正持久可持續地解決這場衝突的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搞坏、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骨丹心，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Hello， 我系邓达志，喺新界围村长大嘅我咧，对过年咧，我始终都系习惯叫过年或者系农历年，对而家流行起嚟咧叫春节呢样嘢咧，我真系唔系好习惯。咁希望大家咧春回大地，万事胜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024年2月13日，农历新年赛马日吸引近88,000人进场。创2019年后新高。 大年初三，超过70,000人次到沙田车公庙祈福。 停办四年贺岁杯今日下午再度上演，由香港明星队对世界明星队。 拜登表示，正努力促成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至少6星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5，根据入境处嘅数字，年29至到大年初二，即系前日咧，就录得超过300,000嘅香港居民人次出境。入境处就话咧，系截至寻晚9:00啊，有超过960,000人次喺大年初三咧，系经各个口岸管制站咧出入境嘅。当中近520,000人次系属于系出境。咁啊，呢520,000人次入边咧，再分细分咧，就睇到超过350,000人次系香港人嚟嘅。咁最多都系经陆路嚟港嘅。咁另外之前都同大家倾过，就有关于呢、這个特别通关嘅安排，希望便利啲旅客啦。喺年三十同埋年初二咧，就系、是、会延长呢一个罗湖口岸嘅服务时间，去到凌晨2:00啦。其中就包括呢一样啦。港铁方面亦都有系一啲嘅配合嘅。咁深圳湾管制站啦，都喺年三十至到年初四啊，即系去到今日维持24小时嘅运作等等嘅咁。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另外都仲有一啲唔同嘅活动啦，好似话喺大年初一啦，有呢一个嘅新春国际汇演之夜啦，有一啲花车啦。咁啊，大年初二就呢个烟花汇演啦，去到今日都一路有一啲嘅盛事，包括就系贺岁杯啦。贺岁杯嚟讲，我阔别咗5年噶啦。咁啊，喺今日下昼5:00咧，就喺大球场举行嘅，由世界明星队对香港明星队啊。咁嗱，呢一啲嘅唔同嘅活动会唔会都有助于吸引旅客嚟到香港咧？头先嗰啲便利措施又会唔会吸引到旅客嚟香港咧？咁旅客嚟香港嘅考虑等等系点咧？18723都讲下你对措施或者呢啲嘅盛事方面又点睇啊？18723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电话旁边有旅游促进会总干事，亦都系旅议会内地团委员会成员崔廉邦。早晨， 早晨，小乐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新年进步， 早晨，新年进步。头先都讲到一啲旅客嘅情况啦。之前有业界又估咧，其实农历新年咧有200团左右嘅内地团咧，就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已经相当不错吓咁。你自己睇到话，你自己观察新年期间，其实有几多内地团嚟香港？嗰、那个所谓回复嘅数字啊，去到疫情前嘅几多成咧，成日都咁比较噶嘛咁。今次睇到点啊？新年期间？ 好啊！我谂好准确嘅官方数字咧，稍后真系要等旅监局咧就提供俾大家啦。但我哋估计咧，真系应该都做到每日咧就大概有200个旅行团啦就入港嘅。咁呢个数字究竟系同以前我比较究竟系点咧咁样？咁咧我哋以前咧即系可能讲紧平日啦，咁样我哋每一日咧大概可能咧即系讲紧疫情之前啦。我哋平均香港啦，每一日咧大约有300个咧由内地到香港嘅访港旅行团嘅，呢个系大概系2017到2018年嘅水平啦。咁样，咁咧我哋相信喺呢几日入边啦，每日都有大概200个咧旅行团，大概系以前嘅1/3左右啦。咁样，咁咧呢个就同咧整体咧内地旅客到香港嗰个恢复比例咧，其实就差唔多嘅咁样。 同以前比即係1/3，呢一個都算係有負面嘅。 1/3到啦，恢復咗係啦，仲有1/3個距離啦，係。 整體其實你睇到旅客有冇受到頭先講嘅唔同因素影響或吸引佢哋嚟香港咧？包括頭先講到政府舉辦嘅唔同盛事啊、花車巡遊啊、煙花匯演啊等等，或者有冇一啲嘅旅行團都係因應呢一啲活動而改變咗成個行程嘅咧？咁。 好，我諗其實個情況咧，政府一連串嘅宣傳活動啦，咁咧我哋特別睇翻咧，最真實就睇數字噶啦。咁我哋睇翻，好似初二嗰一日啦，全日入港嗰個咧，內地旅客嘅數字經各個口岸啦，就大概有183,000人嘅。咁咧初一都係講緊咧，大概係102,000人左右嘅咁樣。咁所以嗰個數目咧，好明顯就因為咧。這個不用解釋的，一定是因為煙花匯演那個活動就吸引了很多內地訪港的旅客，不管他可能是團隊客又好，他是可能自由行的客人，甚至大家最關心的是不是即刻來回的客人呢，這些都是在很明顯因為政府舉辦的活動來香港的，很明顯我們看到是一定要有一些盛事活動，這個是有助是可以吸引到旅客來香港，甚至佢可能喺香港咧停留多一两日，呢、這个其实系有关联嘅。呢、 okay. 个系， 不过烟花就同上次除夕嗰个烟花唔同咧，今次就8:00嘅演系开始噶啦，咁会唔会未必吸引到啲旅客睇完烟花之后留低咧，反而系即日来回多咧？所谓过夜同埋一天团嘅比例喺新年期间睇到系点咧？ 嗱， 其實首先呢，其實我再俾多個數字大家。咁呢，初二晚呢，以我嘅了解啦，其實應該好多酒店啦，即係包括埋市區呢，即係外圍嘅酒店啦，其實都爆滿嘅咁樣。咁即係好明顯，我哋呢嗰個可以容納旅客過夜嗰個呢，即係數目呢，我哋應該都做到好盡㗎啦，咁樣其實係。咁呢返去旅行團，咁呢旅行團都會呢，即係點解可能特別初一初二會特別多旅行團到港呢，或多或少同你，因為夜晚呢可能我哋有花車巡遊啊，亦都有呢煙花匯演，咁所以客人呢趁住嚟完香港啦，咁可能日間嗰個團隊活動完成咗啦，咁佢夜晚自己都會出去呢睇下煙花，因為我哋維港嘅煙花呢，呢個我諗特別係內地旅客呢個好掌握好清楚，有呢個活動咯，係同埋大家都覺得呢個係盛事咯，係一定要去睇一睇咯，係 嗱，不如講翻頭先煙花嗰樣嘢，即係有冇成功咧，或者有幾大程度咧，係令到啲旅客係延長佢哋留喺香港嘅日子或者係時間嘅，可能日子就可能即係直情係過夜啦，住酒店啦，時間就可能因為而家都話，譬如今次都話年初二，譬如羅湖口岸嗰度都延長咗個服務時間啊嘛，有冇令到佢哋留多幾個鐘喺香港即係花費嘅時間都會多咗咧，咁有冇睇到咁嘅情況咧？ 我頭先我都講啦，咁有一個情況就係我自己都有了解個初二夜晚咧，即係較後時間究竟咧，仲可唔可以揾到房咧咁樣？咁咧喺市區邊緣啊，甚至可能去到咧即係遠啲啊，荃灣啊、屯門嗰啲酒店嘅房咧，我都知道其實係爆滿嘅。所以好明顯就係因為咧，即係煙花匯演之後啦，客人決定繼續可能留喺香港玩，就不如玩到初三先啦咁樣，不如初瞓多晚之後咧，即係食埋嘢，再買埋去尋日。可能再日間做喺香港玩埋啦，之後先至再過澳門啦。好明顯睇到有呢個狀況嘅咁樣，因為其實從嚟初二夜晚嗰個酒店嗰個即係 booking 啦，我知道其實咧去到好夜嘅時候啦，一啲酒店咧佢剩餘嘅房間都冇賣噶啦，其實係。所以呢個我睇到係，我相信係有作用嘅呢個係。 不如都同我哋講下新年呢幾日嗰個酒店嘅情況係點樣？除咗年初二之外。 O.K. 嗱，整體咧，其實呢幾日啦，我諗嗰個入住率咧都相當之好嘅，咁樣應該咧都可以咧超過九成啊，甚至有啲酒店咧，特別可能係比較平價啲啊，咁樣親民啲嗰啲價錢，我相信嗰啲酒店嘅 booking 咧，應該係全部都爆噶啦，其實係。 所謂平價啲啊，去到幾多個房價去到點，係咪視乎地區咧？即係可能某啲區就爆，有啲。房價比較貴啲嗰啲，聽你咁講，係咪可能嗰、那個即係酒店入住率都比較低啲咧？ 應該咁講，一啲可能喺維港兩岸咧比較豪華啊，價錢比較高嘅酒店，佢一樣有好多嘅捧場客嘅咁樣。好啦，咁另一樣啦，就係、是、其實最容易爆滿就梗係咧，就係、是、一啲平嘅，特別係如果喺市區入邊一啲精品酒店啊，或者價錢比較平嗰啲咧，我相信個入住率都好高嘅就係、 是。有冇數字咧？兩個唔同嘅地方，兩類，譬如維港兩岸同埋非維港兩岸嗰啲嘅入住率係點樣？ 这个好准确的数字我手上我没有啦咁样。但呢就要求以我所知啦，就是我自己呢就是有份参与管理的酒店啦咁样。咁呢几日呢那个入住率都是爆棚的。因为我哋嗰都是一啲呢就是比较价钱比较相宜啲啊，亲民啲嘅价钱啦。 有没有听到始终有啲旅客，譬如有时新闻报道呢都有话啊，问啲旅客话佢哋就话未必留喺度过夜啦，始终呢譬如深圳，譬如喺福田住一间酒店住一晚都系平过香港一半喎，有啲咁嘅说法。有没有留意到有啲旅客咁样反应呢？如果咁样嘅话，会唔会都长远影响到，即系譬如香港嗰个酒店业同埋内地酒店业嗰个竞争嘅力度咧？咁 嗱，我谂其实客人有佢有好多唔同嘅预算同埋佢行程安排嘅，咁可能最根本系有啲客人佢个预算可能比较少，同埋佢嗰个行程又比较紧凑嘅，可能佢嚟大湾区玩。咁可能根本上佢只係得三日兩日，佢要跑四五個城市嘅，又要廣州，又要去深圳、香港、澳門。咁如果再加埋佢嘅預算係比較少嘅，咁樣香港只係咧，就當然佢好正常啦，路過香港咁樣，咁之後夜晚可能已經跳咗過去澳門啊，或者珠海住啦咁樣。但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好多客人根本上咧，其實亦都從咧當局提供嘅數字啦，咁咧我哋自己嘅酒店整體嘅酒店嘅入住率其實又唔係低嘅，其實都高嘅呢個係。再加埋其實客人咧過夜嘅客人，佢喺香港嗰個停留時間咧，其實係延長咗嘅，去到三點幾晚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其實有一啲可能預算咧，佢真係比較多，同埋佢個目的地咧以香港為首嗰啲客人咧，其實係會繼續揀咧，即係都唔計較價錢噶啦，咁樣係佢。 繼續選擇同流香港，所以其實呢個同客人嗰個最終佢成個行程入面咧，通常旅客嚟香港咧就唔單止淨係嚟香港嘅，係可能去埋我哋其他隔離嘅城市啊咁樣。但如果佢設計個行程係以香港作為最核心嗰度咧，佢一定就咧預算比較多，同埋佢一定係會預咧喺香港可能停留三晚啊、四晚啊，去埋主題公園咁啊係。 嗱，講下一啲唔同嘅活動啦，或者個吸引力啦，對於旅客嚟講係點啦？譬如花車巡遊咁，以往都有搞開啦。煙花匯演雖然都隔咗好幾年冇搞啦，但係都係一啲以往嘅活動嚟嘅。其實之前咧係政府公布過一個推動城市經濟嘅各項措施啦，預告咗今年上半年有超過80項嘅盛事喺香港舉行嘅。不過有啲意見都話，其實有啲活動咧都係過去幾年咧，過去多年都已經舉辦過。舉個例，譬如香港花卉展覽啊、包山嘉年華啊，亦都有一啲話係可能個對象範圍比較窄一啲嘅，例如有一啲叫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等等。你覺得呢一類型嘅盛事或者各類型嘅活動，對於旅客嗰個吸引力有幾大咧？講講盛事對旅客吸引力嘅，譬如 嗱。我諗同每個客人佢嗰個呢即係種類啊，或者佢嗰個旅行嗰個目的其實有關嘅。有時好似我哋自己出門啦，咁我哋可能嗰趟行程呢其實就唔係玩嘅，係真係可能要參加啲公務會議啊、考察啊咁樣。咁所以呢如果喺嗰個行程入面去到當地，可能有啲藝術節啊，或者啲展覽嘅，特別商界嘅客人呢，呢個就好明顯嘅咁樣。但我成日都講，其實最多嘅客人呢就嚟香港啦，其實亦都大家睇到最即係、就是、對於我哋香港對於客人最有吸引力嗰個環節咧，都係食埋玩嘅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咧繼續多啲嚟講，例如煙花啊、夜市啊，或者其實今次我哋自己最成功咧嘅活動咧，就係、是、啲我哋傳統嘅節慶啊，咁可能係端午啊，或者太平清照啊，甚至可能大坑舞火龍啊，或者最翻去前晚嘅咁樣，我哋自己嘅煙花匯演咧，呢啲係我哋最傳統嗰啲即係節慶活動咧。 Okay. 其實根本上係最吸引客人咯，亦都唔係話特別刁轉咯，客人係 傳統得嚟，但係有冇時候都要顧慮一啲客人或者旅客係想要新意咧？ 所以其實咧，政府佢嗰個咧，可能有喺頭半年已經有80幾項嘅城市啦。大家覺得好似包羅萬有，係咪？呢樣又擠啲落去，嗰樣擠啲落去，搭搭埋埋就有80幾項咧咁樣。正正就係翻嚟你講嗰個問題。咁因為唔同嘅客人有唔同嘅需要啦，可能同一個客人佢可能二月份嚟香港，佢真係要嚟香港過節啊、食埋玩啊咁樣。但可能佢三月佢再嚟香港，佢就諗住參加咧香港嘅一啲藝術活動啊咁樣。咁好快啦，其實咧就係聽日咁咧，聽日情人節啦咁樣。咁當局亦都預備咗咧，即係一個咧即係好大嘅心形，俾大家喺咧愛丁堡國喺皇后像廣場啊度打卡，亦都喺好多唔同地方咧係可以咧即係快閃啊咁樣。咁呢啲都係想當。即係旅客又好，我哋本地嘅市民都好啦，去製造一啲即係快樂嘅氣氛啊，同埋咧，即係同埋特別而家喺現代嘅旅遊啦，咁樣打卡呢個咧真係唔少得嘅，咁樣打卡嗰個效果咧，真係隨時好過咧，即係政府拍好多嘅宣傳廣告咯，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可以透過例如聽日啦，咁喺中環啦，有個巨型嘅心形咧，即係可以俾大家喺情人節啊，一路去到元宵可以打下卡啊，咁樣，咁呢啲本地市民又開心，旅客又玩得開心，同埋亦都透過打卡係可以咧好快咁樣咧喺唔同嘅社交媒體度傳開去咯，係。 Okay, 即係都覺得有一啲活動係有新意，吸引到啲旅客去打卡嘅咯。 會嘅，因為我始終我相信咧，就係我覺得最多嘅客人咧都係中意食埋玩啊、 okay, okay, 打卡啊咁樣，所以呢啲係有吸引力嘅。 對於有啲十八區日日都繽紛啊嗰一類市集類嘅地區經濟，你覺得對旅客又吸唔吸引啊？多唔多人因為呢啲順便去埋啊，即係旅客順便去埋啊，或者甚至係作為一個吸引力係嚟香港咧，令到佢哋。 Okay, 我諗呢啲喺各個地區上面嘅活動啦，咁樣咁咧對於嗰個城市嗰個氣氛咧，即係可能大家行落一啲小區度咁樣，或者如果旅客係可以咧，即係佢有辦法佢要捐窿捐啦，因為都我哋都唔好睇小旅客，其實旅客自己去揾咧一啲即係地區活動啊，或者可能揾一啲香港嘅打卡點咧，隨時佢叻過我哋嘅其實係，咁所以咧有呢啲活動咧，如果啲活動例如有特色嘅，例如好似我哋一 路去到正月十五，我哋都會舉行啦，可能林村許願樹啊呢啲咁樣。咁呢啲咧係全當地好吸引到旅客啦咁樣。但你話一般嗰啲市集咧，我諗對於咧即係地區上面嗰個氣氛咧，嗰、那個作用大啲， okay. 未必話咧旅客好容易掌握到嗰一啲咧即係好地區。即係為本嘅活動咯，係。 除咗講入境旅客，都講下出境啦。尋日就見到話，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咧有大量旅客咧等候搭金巴咧就出境，亦都運輸署有呼籲啦，市民要預留充裕嘅交通時間啦，要輪候嘅時候保持忍讓啊等等咁。有冇留意到嗰、那個即係尤其是金巴啦，喺即係等等啦，即係假日啊，港澳或者港珠嗰個嘅跨境公共交通服務嗰個載客量咧，係咪有需要提升咧，或者個承載力係點咧？ OK， 其實咧，尋日嗰個情況啦，咁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咧，因為特別咧，尋日初三赤口大家唔拜年啦，咁樣就揾節目玩啦，咁亦都再加埋咧初一初二香港好多活動，咁咧旅客停留咗可能已經香港兩日㗎啦，咁樣，咁咧佢初三即係尋日啦，佢就趕住過去咧澳門，因為澳門尋晚咧係有花車，亦都有煙花咁樣，咁所以咧喺尋日。開始中午開始啦，一路去到下晝啊，甚至夜晚啦，咁咧持續不斷咁咧，就係好多旅客即係用金巴即係過澳門，特別係澳門方向咧嗰、那個咧即係旅客需求其實係大嘅。好明顯呢個睇到嗱，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其實我哋香港好多居民，我哋好多親戚可能都係澳門嘅朋友啊咁樣，所以我哋好多香港人要過澳門去拜年啦咁樣。咁第二，再加埋其實澳門嗰個旅遊宣傳咧，其實亦都做得好成功嘅咁樣。咁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初三咧，不如過澳門去行下啦。同埋大家都有一個習慣噶，初三咧就過澳門行下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好集中咁樣去用金巴或者用三條咧，即係香港同埋澳門之間咧嘅直通巴士咧，就過去咧澳門啦。咁其實以我所知，其實金巴以至我哋幾間咧，即係跨境直巴公司咧，其實我哋全部都已經咧加密咗個班次噶啦。咁喺尋日亦都個班次其實全部都爆滿啦。以我所知，今日初四啦，其實香港同澳門之間嘅直巴咧嗰、那個班次咧，其實加密咗，同埋嗰個乘客量都好高，啲車飛都應該賣到八八九九噶啦。所以我諗今日都有機會咧，即係過澳門方向或者可能由澳門翻香港咧，個乘客量都好高咯。其實係 加到盡噶啦嘛，應該都。啲班次嗰啲， 我諗大家做到盡嘅啦，係因為其實始終啦，金巴或者其實本身特別金巴咧個班次其實已經好密，幾分鐘一班嘅啦。咁嗰、那個即係再可以增加嗰個空間咧，其實細嘅。我知道金巴亦都安排咗啲車咧，可能過咗澳門之後已經係吉車，即刻翻嚟香港再疏導乘客啦。再加埋我哋直巴都幫手疏導乘客咧，其實我哋嗰個運力咧。即係已經做到好盡嘅啦，係。 好，唔該曬崔令邦，同你傾到呢度。崔令邦咧就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亦都係旅議會內地團委員會成員啦。又講下即係頭先話入境一啲旅客啦，除咗話住酒店、賓館嘅情況又點樣咧？咁電話旁邊有香港旅遊業賓館聯合總會創會會長李家龍，早晨。 Hello， 主持人你好。 你好，李家龍，祝你新年快樂。可唔可以講下新春期間賓館啊？香港賓館嗰個入住情況係如何？ 今年嗰個入住率都唔錯，其實都有九成、九成半嘅率，我覺得 九成半同疫情之前比咧，係咪都相若㗎？其實都 係差唔多，其實不過就個價錢就可能冇以前咁高啦。 嗯， 今年就大概可能初一嘅時候，可能去到四五百蚊平均價，初二就再高少少啦，六七百啦，跟住初三回落翻，初四之後又可能剩翻少少。 初三、初四是怎样的？还有以前又怎样的？可不可以跟大家比较一下呢？等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那个 pattern 那个都是差不多，其实来香港都是玩两三天，通常就很少说去到四五天、五六天这样。那那个情况都差不多的，今年那个气氛都是很热闹的，还有香港都办了很多盛事呢，譬如初一啊、花车啊、初二啊、放烟花啊这样，跟着赛马啊，都搞好多唔同十八區嘅日夜繽紛啊，香港許願節啊、林村啊、許願樹啊咁樣，即係都感覺上係特區政府係好用心去搞好多城市去吸引遊客嚟香港啦、啊。 嗯， 頭先今年係好熱鬧嘅。 明白。頭先你講到話，譬如年初一啊，房價去到四五百啦，初二係貴少少六七百，但我想知同以前比咧，因為你話今年整體嚟講嗰個房價都係低咗少少噶嘛，係嘛？ 是啊是啊，以前我想疫情前起码即现在是七折左右了，以前可能去到八九百啊，跟住又一千啊千零蚊啊都有的，以前去到的，但是今年就差少少。 OK， 住宾馆其实是不是主要都是内地的游客多一点，定是都是不同的，不同旅客都有的，个比例是怎样的通常？ 而家都是以内地客为主，大概都有七成七成半都是内地客。游客為主，另外都有啲東南亞嘅客人咯，譬如菲律賓啊、一家大細啊，咁嗰啲天數就會住長少少嘅。咁內地客可能一日啊、兩日啊咁樣啦。 嗯，佢哋而家住一兩日呢一個嘅情況，咪不嬲都係咁啊？有冇留意到？譬如而家成日都有啲嘅特種兵旅遊嘅方式啦，或者所謂嚟香港旅遊，但係未必可能使好多錢嘅，有啲咁嘅講法嘅咁。你自己觀察到咧，有冇咩唔同到咧？住喺賓館嘅情況 有嘅有嘅，呢個係一個係而家好流行嘅現象，消防處特種兵啊嘛，佢哋嚟香港就有好多唔同嘅攻略。咁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去打卡啊、影相啊，可能用最少嘅錢去最多嘅景點去打卡，去做呢個旅遊。咁可能佢哋住一晚嘅啫。咁第二日佢哋覺得哦，佢哋要做嘅嘢做曬啦，咁佢哋就會走噶啦。 嗯，會唔會都令到其實多咗？因為賓館一般嘅價錢啦，相對酒店嚟講都係平啲啲啦。咁有冇令到話見到賓館嘅生意又多啲咧？ 近年呢一年都係旅館生意，其實入住率都係唔錯嘅，即係個價錢就冇以前咁好啦。咁但入住率係唔錯嘅，咁始終旅館個性價比係高啲，同埋佢係位於市區，譬如尖沙咀啊、油尖旺啊、旺角、銅鑼灣咁樣。咁佢哋嚟到香港就可能有個預算 budget， 想平平地住嘅，其他錢就用嚟消費啊。嚟觀光啊，咁樣咁，所以旅館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咯。 嗯，頭先你都提到話唔同嘅城市啦，你都舉咗啲例子啦，都講到譬如十八區日夜都繽紛啊嗰一類嘅一啲推動地區經濟活動啦嚇。咁對於旅客嚟講，係咪真係因為呢一啲原因係令到佢哋嚟香港，或者甚至係嚟完之後係再留多幾日嘅咧？咁你了解到嘅情況又點咧？ 我覺得絕對會嘅，其實因為除咗一啲係好大型嘅城市啦，譬如美斯啊，踢足球表演賽啊，係咪賽馬啊，或者放煙花等等。如果十八區唔同嘅區都發揮自己個區嘅特色，由嗰區嘅熟悉該區嘅人士去搞一啲有特色、有創意嘅活動，或者整一啲可以打卡嘅佈置啊、裝飾啊、景點咁樣，其實小紅書特種兵係絕對會捐窿捐罅過嚟揾到你哋嚟到打卡影相，再擺上小紅書去宣傳嘅。 嗯， 所以我覺得唔同嘅區去做一啲有特色、有好玩嘅活動，其實係應該嘅。同埋開咗呢個頭之後，咁同一班即係慶典委員會嘅人，即係唔同嘅時節啊，唔同嘅節日都搞啲活動，咁會越做越好咯。 嗯，因為有啲講法就係，譬如花車咁，以前有做開啦，煙花都雖然事隔幾年之前都有係做開啦。咁講到譬如十八區嗰一類嘅活動，市集啊、夜市，亦都係過往有一啲類似嘅，即係咁嘅情況嘅。咁對於旅客嚟講，係咪真係咁有新意啊？你自己觀察到？ 我覺得譬如唔同嘅活動都要與時並進咯，譬如一啲科技咁樣，譬如你放煙花，如果有埋無人機咁，一千架無人機整條龍喺個維港上空嘅話，我覺得會有新意咯，即係喺原有嘅基礎上面。要再發揮，要再提升啦。 OK， 嗱，今次譬如有啲口岸咧，都延長咗服務時間啦。咁有啲講法就係會唔會令到啲人少咗，令到啲旅客少咗喺香港過夜咧？喺賓館呢度又睇咩到咧？ 我覺得都唔多唔少會有影響嘅。不過呢個都係一個大趨勢啦，大灣區融合啦。其實方便咗啲人離開香港，亦都方便咗啲人嚟香港嘅啫。其實，只要香港有繼續有呢個吸引力。有好玩嘅地方，繼續係一個好客之都嘅話，啲遊客都會方便咗佢哋嚟香港，其實有出有入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家龍，同你講賓館呢度就傾到呢度先啊。李家龍就係香港旅遊業賓館聯合總會創會會長。頭先講到一啲旅客留喺香港嘅情況啦，根據旅發局嘅統計啊，過夜旅客嘅平均留港時間咧，由疫情之前咧大約3.1晚咧，延長到係2023年第三季咧就大約去到3.5晚嘅，咁都日子嚟講咧，平均嚟講係多咗嘅。18723依家講下你睇法。2024年2月13日，农历新年赛马日吸引近88,000人进场，创2019年后新高。 大年初三，超过70,000人次到沙田车公庙祈福。 挺霸四年贺岁杯今日下午再度上演，由香港明星队对世界明星队。 拜登表示，正努力促成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至少六星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旅遊業啦，啲入境嘅團啦，亦都講到地區經濟啊，講到觀塘區啦，同埋喺大埔區啦，都有一啲同推動地區經濟相關嘅活動咧，新年期間有舉辦嘅，包括喺觀塘就有一個新春夜市啦，咁另外大埔區喺林村咧一個嘅林村許願夜市嘅咁。18723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講下你嘅睇法。有方律師，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我系方国山啊。 哦，你好，方国山。 系啊，咁我自己本身都系振兴西贡地区经济嘅成员嚟嘅。咁我哋今朝咧年初四啊，同大家拜年啊。咁我哋都喺西贡市中心咧，都有一个叫做由西贡乡市啊，同埋民政事务处合办嘅西贡区嘅民间文化龙狮麒麟。贺新春嘅，咁呢啲咧就当然系应节，即系喺新春嘅时候加强翻推动地区经济嘅其中一环啦。咁唔系话单止喺新春期间咯，我哋嘅关注咧，即系同其他区份都一样嘅，即系唔系单止即系短期 one off 嘅一啲节日庆典，而系都长远考虑埋睇下点样可以同地区一啲中小企啊或者啲商户可以加强翻推动个经济咯。我譬如我身处而家西贡市乡郊市中心为例啊，咁其实咧，我哋好希望即系譬如除咗西贡人哋话入嚟一定话系食海鲜之外咧，西贡我哋有靠水嘅地方好多啦，咁水上嘅活动，譬如可能去桥咀岛啊，一啲半月湾啊，鰻魚水庫啊，破邊洲啊，呢類咧就即係可以再加強翻。譬如我哋已經係有一啲街道啊，加強咗一啲街道嘅旅遊，咁希望可以振興翻呢一類嘅一啲水上嘅活動啦。咁深度遊又係有一方面，好多青年人如果你話天氣好凍嘅時候，不過而家都係17度啫，咁就可以玩翻潛水啊。譬如行下鰻魚水即係或者東坝一带嗰啲地方，其实即係我哋西贡即係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就係我哋郊野公园个版图实在非常之大，好多岛聚呢，其实好多市民嚟过之后呢，佢话哇，原来我去香港有咁多靓嘅地方我都未去过，其实都唔使去世界其他国家游浮、 okay. 自己西贡香郊或者啲离岛啊是好靓嘅，好似破边洲啊嗰啲，基本上佢哋都未去过。咁所以呢个其中一个好值得我哋再加强推动嘅。 OK。 咁另外呢，就我哋想长远呢有啲产业可以持续啊，即係唔係淨係食海鲜。而係有啲行即係商户呢，佢哋而家亦都举办緊啲养猪业啊。即係 珍珠嗰啲啊， 珍珠係啦，養珍珠啊，馬氏珍珠啊，咁佢哋咧有啲導賞團嘅，咁譬如由白沙灣搭船去到有一笪地方叫麻南窟附近咧，佢哋有啲魚排嘅，就有啲養殖珍珠嘅魚排，咁佢哋可以即係有啲導賞啊，同埋即係帶埋啲青少年可以學習下點樣養豬，咁以前我哋香港就係、是。以養豬喺長洲以至到嚟到西貢都好文明，因為西貢啲水清好靚啦，咁都係非常之適合養豬。其次咧，期望嘅長遠咧，即係農業嗰方面咧，我哋可以種翻啲花卉嘅。其實你見到今年咧花市咧，或者有啲荷蘭呀，或者以至到雲南嘅花卉咧，都由內地啊進駐入嚟我哋香港，即係我哋買花嘅那個比例呢其實好高的、 okay. 其實亦都是可以做到一個大產業。咁、啊、西貢就是這個，其實西貢好特別的，西貢包埋有將軍澳。咁唔係話淨而家我哋今年呢，其實西貢將軍澳有少少即係行緊個好運，因為我哋將軍澳呢有一不少嘅大型基建出現咗。咁、包括匡灣大橋同埋將軍澳嘅南橋，啱啱呢喺過年前呢就開幕。 咁我咧大年初一咧就喺現場見到好多市民咧就去咗嗰度打卡啊。 OK， 咁、上咗南橋打卡咧，就成個將軍澳嘅南橋嘅景邊同埋水邊嘅一啲活動咧都可以進行咯。咁所以希望亦都可以振興埋附近嘅一啲商業嘅，譬如商場林立嘅地方咯。 Okay. 整體地區經濟嘅活動啦，方國山同我哋講到西貢區嘅情況啊，由即係喺鄉郊啦，講到將軍澳啊等等嘅。18423咧，講下你嘅睇法。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之前阿根廷球王美斯咧，就係缺陣啦，國際馬拉物對香港隊嗰個表演賽啦，咁啊之前咧早幾日咧喺星期五嘅時候啊，2月9日啊，主辦單位咧就係宣布退款一半嘅，就話安排長城喺3月中咧係之前啊係做一個嘅通告咁。當時呢一個主辦單位Tela Asia 咧嗰個嘅稿啊咁講嘅，就係話根據國際馬拉物喺合約之中咧承諾球隊之中咧嘅著名球星包括美斯咧，如果係唔係受傷嘅話咧，需要上場作賽45分鐘嘅咁。佢咧稿入邊提到咧，就話為咗呢一項嘅世界盛事帶嚟香港啦，投資咗$数百万同埋付出咗幾個月嘅努力。今次咧就話一直同政府保持溝通啦，希望解決嗰個嘅問題啦。同時有邀請咧消委會咧係參與討論嘅咁。話唔會逃避作為主辦單位應負嘅責任啦。因此咧 ，Tela Asia 咧係會透過官方渠道購買比賽日門票嘅公眾提供50%嘅退款，有關嘅退款安排咧，長城喺3月中之前作另行通知啊。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早晨。 早晨，肖樂文，首先同所有嘅聽眾拜下年先，就是希望大家事事順利，大家大利啊，亦都係香港嘅經濟龍轉乾坤，可以係好快咧就可以完全可以復甦曬。 係冇錯，都祝你事事順利啦，新年快樂。咁啊，黃鳳賢，不如講下而家消委會咧對於Tela Asia 呢一個嘅退款安排嘅睇法係點啦？同埋係咪之前都同過佢哋傾過？最新收到一啲嘅投訴數字有冇再一啲最新嘅數字咧？ 截到我哋過年前啦，年30萬嗰陣時咧，我哋就收到1300多宗投訴啦。咁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是、經過 Tela Asia 去宣布咗佢呢一個50%嘅退款安排之後咧，我哋隨後收到嘅投訴咧都係非常之零碎啦，都係收到10多宗嘅啫。咁因為可能係嗰個時差嗰個問題啦嚇，咁又或者係之後啲消費者知道不如喺消委會嗰度投咗數先，咁可以多即係有消委會同佢聯絡咁，所以咧我都收多咗10多宗嘅。咁而你問翻我呢一個退款安排我哋點睇咧？其實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哋都會睇到嗰個主辦單位咧係事實上係非常之努力嘅。咁同埋亦都民青旅局主辦單位我哋都大家一齊唔同嘅商討啦嚇。經過多番嘅努力之後咧，我哋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最好嘅安排。因為嗰個過程裏面咧，我哋都提供咗啲意見嘅，譬如話即係作為一個參場啦，可唔可以搞另外一個活動，可以持票去翻啊？又或者係會唔會係可以有一啲好特別嘅紀念品可以送翻俾啲持票人啊？咁啊，即係啲球迷啦嚇，令到佢哋嘅情緒可以安撫下咁樣樣。咁但係考慮到種種嘅可行性同埋嗰個時間啊，或者成本嘅需要，因為呢一個都係主辦單位自己本身要衡量嘅咧。咁而最終咧就都認為咧係透過一個門票嗰個嘅退款咧，呢一個係最來得直接，同埋最能夠安撫到嗰個球迷嗰方面嗰個嘅情緒嘅一個安排嚟嘅。 嗯，退款一半比例呢個點睇咧？又 嗱，其實咧就大家其實我雖然我自己冇親身去嗰個球賽嚇，咁但係即係隨後都問咗好多唔同人嗰、那個即係現場嗰個嘅感受啦。其實當然到最終嗰、那個美斯冇出場，係大家係非常之失望嘅。咁但係喺個過程裡面咧，事實上喺嗰、那個成個球賽嗰個安排啊，其他球星啊，又或者係其他嘅表演嘉賓，譬如話有 Mira 啊，或者係 Jam 表演咧，整體嘅體驗咧都係好好嘅。咁所以亦都係考慮埋呢一個主辦單位嗰個嘅能力嗰方面啦，亦都係佢哋可以 最做到嘅咧，咁都係50%。咁呢個我哋都覺得係非常之係一個應該係真係最好嘅一個安排嚟㗎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希望佢盡快去處理好所有嘅退款嘅細節，咁同埋三月中之前咧、就可以話俾所有嘅球迷聽，睇佢點樣可以退款咯。 不過有啲嘅比較就譬如近日啦，球星 C 朗咧就喺深圳，亦都因為身體嘅原因咧冇辦法上場啦。咁啊比賽延期舉行之後咧，唔單止安排退票，更加話會賠償一啲嘅機票啊、酒店啊費用。咁有啲人就再即係作比較啦，同美斯今次嘅情況咁，有冇可能佢消委會都可以幫到一啲旅客，尤其是係追討一啲門票以外嘅損失，包括酒店啊、機票等等咧又？ 咁呢個呢就真係每一個主辦單位呢佢哋嗰個嘅安排都會有唔同，咁因為過往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經驗，就算你話世界唔同嘅地方啦、面對同一個情況呢都未必係全數去退嘅，咁特別係譬如話啲旅費呀、又或者啲車費呀、等等呢，咁當然在這一次呢就以我們的理解呢就不是在這個退款的安排裡面那個的考慮，因為其實很多時呢在過往我們看回譬如演唱會有很多歌迷啊、粉絲啊來到去捧這個偶像的場的時候呢、咁即係萬一如果係有啲乜嘢差池，即係佢出場唔到，或者係有一啲有啲問題出現咗嘅話，或者意外呀、等等，咁其實好多時嗰啲旅費呢都好難去退返，因為佢哋嚟到嗰陣時呢其實除咗話觀賞呢個比賽之外呢都可以順道有好多旅遊嗰個嘅體驗啦，又或者有啲人呢可能係順便返嚟香港探親啦，有好多唔同種種嘅理由，咁所以如果係呢一啲唔同嘅理由都係要計埋落去嘅話呢就比較難去處理或者去調停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呢都呢、這個都係我哋過往嘅經驗啦，咁所以都真係要睇每一個情況先至可以判斷到係點樣去處理方法。不過如果一般嚟講啦，原則上呢就好多時都係聚焦於喺嗰個門票嗰個嘅退款，就唔係喺個旅費嗰個安排啦。 嗱，而家話退款嘅安排就三月中之前啦，會有一個另行嘅通知啦。你哋期望係點樣咧？或者嗰、那個退款嘅安排係消委會有一個咩嘅角色喺當中會協助一啲有需要嘅消費者咧？又 當然即係當主辦單位佢哋同佢嗰個退款嗰個嘅渠道啦嚇，係傾好咗所有嘅細節嗰陣時咧，我哋都會係同佢緊密接觸去了解所有嘅細節，同埋喺個過程裡面咧，如果有需要嘅話，佢哋問到我哋過往嘅經驗咧，我哋都一定會提供嘅我哋嘅意見嘅。咁仲有咧，就當我哋知道個細節之後咧，咁如果係嚟咗我哋度投訴嘅投訴人咧，我哋都會主動去聯絡翻啦，話俾佢聽，而家已經宣布咗啦。咁你嗰、那個退款個安排係點樣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可以扮演到個角色啦。 因為有啲講法，因為都事隔咗成五日先至話有個退款嘅安排啦，會唔會冇咗嗰個飛尾啊、抌咗啊、掉咗啊？咁有冇得賠咧？咁有啲就又話啊，譬如啲飛可能未必係自己真金白銀買嘅，係贊助商送嗰類贈飛，又有冇得賠咧？係咪飛都有分好多種噶？而家點樣先至有一個叫證明啊，可以獲賠償咧？ 因為我唔係主辦方，咁我未必可以完全代表到佢講呢一個退款嘅細節。不過咧，一般嚟講咧，譬如話喺啲贊助商嘅飛咧，咁即係話贊助商可能係送出去，又或者係佢透過佢另外一啲嘅方法去我哋叫做去加埋其他嘅體驗，或者係佢哋嗰個嘅服務啦嚇，去賣出去嘅一啲嘅飛。咁喺呢一方面咧，咁我諗主辦單位咧，亦都係要另外就要同贊助商去商討究竟嗰個安排係點樣樣啦。咁但係我哋而家主要嘅集中火力咧，就係去睇翻一啲官方渠道購買嘅門票啦。咁頭先你問到，如果我抌嗰張飛，咁點算啊？咁其實一般嚟講咧，你一定有個交易記錄嘅。譬如話你用信用卡俾錢又好，又或者係一個叫做因為如果你電子消費啦，全部都應該係係有一個電子交易嘅記錄嘅。咁喺呢一方面咧，就會好容易咧，就係去幫到個消費者去證明咧你嗰個嘅交易嗰個嘅記錄。譬如話你有信用卡 number 幾時幾月買嘅，亦都係有嗰個我哋叫做帳單啦嚇。咁呢一啲都會係幫到咯。咁所以我哋一開始收到投訴嗰陣時咧，我哋都非常之積極咁樣透過唔同嘅各大傳媒咧提醒大家咧，真係要保留翻所有嘅記錄嘅。 所以同TeleAsia 傾嗰陣有冇好詳細傾嗰個退款安排嘅？你哋 嗱，其實呢一度我哋就冇好詳細咁樣做嘅，因為始終我哋係最緊要就係點樣去安撫即係公眾嗰個情況啦。 Okay, 咁所以咧就係、是、個重點就係主要係嗰、那個係點樣去安排，咁但係個退款安排咧就要去同啲銷售渠道嗰度咧再去仔細咁樣去研究啦。咁、 okay. 所以點解話要到三月中先得咧？就是、因為即係要俾啲時間佢哋去同佢商討咯。 嗯，有啲買咗飛嘅人係遊客嚟嘅，或者係嚟自內地啊，外國啦，咁點樣確保佢哋知道成個退款安排又可以唔使香港都可以退到款咧？ 嗱，咁當然官方嘅宣告係好緊要啦，同埋大家我諗都好關注呢一個事件嘅，咁所以都係會留意住呢一方面嘅信息。咁另外啦，就係、是、透過即係嚟咗消委會去作出投訴嘅一啲嘅境外嘅人士啦，其實我哋都完全詳細記錄，咁我哋都可以主動去聯絡翻佢哋，話俾佢哋聽啦。咁同埋咧，而家喺網上邊嘅社交媒體咧，都已經即係已經宣傳得好快噶啦。咁、 okay. 所以我都諗應該大家都會知道嘅。 嗱、今次呢個球賽可能好多人咧其中一個目的啦，就諗住睇美斯，咁所以先至係買飛嘅。日後會唔會有一啲嘅城市，包括可能有一啲嘅國際巨星嘅演唱會啦，或者一啲嘅團體組合啦，某一啲成員可能出席唔到咁？其實作為一個消費者，係咪都有合理期望，或者係可以獲得一個嘅賠償咧？就算佢哋病或者唔同原因，係出席唔到一個嘅演唱會或者一個活動咁。 其實呢一個係喺嗰個溝通同埋信息嗰度咧，係大家要講清楚，因為好多時係一啲嘅巨星又或者偶像啦嚇，佢哋真係可能有因種種唔同嘅理由去可能係嗰、那個。表演要取消或者係延後咧，其實呢一啲風險咧喺嗰個主辦單位咧係真係要喺嗰個出售門票嗰個程序裡面咧都一定要去話俾嗰個消費者聽，等佢可以決定究竟面對呢一個風險嗰陣時，我會唔會用一個咁嘅價錢去買嗰張飛，我去唔去睇呢一啲嘅公眾表演？咁所以喺將來嚟講，我諗喺嗰個溝通啦嘅方面咧，就應該要再可以改善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我諗但係坊間亦都有好多聲音噶啦，就係、是、好似賽後檢討咁樣。咁將來其實啲官即係呢啲商業嘅合約，想點樣可以加多啲保護條款，而變相咧亦都可以除咗保護個主辦單位，亦都點樣可以保護消費者咧？呢一方面，我諗大家都會經一事長一智，希望再可以做好啲咯。 嗯。嗱，除咗講今次國際晚會啦，對香港呢一個嘅賽事啦，而家最新就係話會退翻一半嘅門票啦。18723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另外想問咧，黃鳳霞就係講下消委會早前都公布咗兔年十大消費新聞嘅結果，冠軍咧即係叫榜首啦，最多票數嗰個就係 JPS 案，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嗰個投票結果係點，同埋消費者有冇啲消委會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呼籲啊，或者叫一啲消費者都要留心下、提醒下咁咧？ 我哋已經係第二十屆啦嚇，就係、是、有呢、這、一個十大消費新聞嗰個嘅選舉。咁而今年咧就排第一嗰個咧就真係一枝獨秀啦，因為我哋有成4600個投票裏面咧，有成4000人咧都係選呢一個 JPEX 客户無法提幣啦嚇，同埋證監佢亦都係即係警方亦都係拘捕咗好多人，係作為嗰、那個榜首啊。咁、佢成為咗呢個最大快人心嗰個嘅新聞，咁話咧，其實大家對呢一啲嘅詐騙啊、虛擬貨幣啊，或者係啲網騙啊等等咧，都係非常之關注嘅。咁而第二最關注嘅咧，都係好高票數嘅，成3900票到啦，就係、是、垃圾徵費啦。咁亦都係近嚟大家都好關注，究竟點樣去徵費啊？個細節係點啊？我會唔會俾人罰啦、啊？點樣可以啲大型嘅垃圾啊？咁呢一個新聞咧，亦都係第二嘅。咁而排第三嘅咧，就係、是、亦都成為咗呢一個最離譜嘅新聞嘅、就係、是、日出康城嗰個單位咧，咪鑿穿咗個主力牆嘅。咁、屋宇署咧都係下令還原嘅，都有成3200票。咁亦都係成為最離譜嘅新聞，因為你諗下鑿穿嘅主力牆，咁但係個業主又唔知嗰、那個嗰、那個裝修公司，亦都可以咁樣去建議嗰個嘅業主嘅話咧，其實都係非常之離譜嘅。咁亦都有啲咧就係好開心嘅，譬如話排第四咧就係口罩令啦，就是、因為大家即知可以剝口罩啦嘛。咁亦都政府推咗呢個開心香港咧，亦都係成為咗排第四3100幾票之外咧，亦都係成為咗最抵賺嘅新聞。咁所以喺呢一個層面嗰度都會睇到咧，就係、是、一真係經過咗疫情之後咧， okay. 我哋啲十大消費新聞咧，亦都可以比較多元化咗，同埋關注嘅題目亦都比較多咗咯。 嗯，最後一分鐘啊，講下除咗頭先提嗰啲之外，有冇？一啲消費陷阱喺十大消費新聞嗰度都可能睇到，係提醒啲消費者嘅理由。 主要呢就是这个网片啦、因为呢就大家都会知道呢随着这个数码经济呢好多不同的网片呢都是很犀利的。我们那些 DeepSeek 啦，即是那些譬如说 深艺 啊声啊半人啊是啦是啦深艺啦、即是用那些人工智能咁样。咁所以呢就大家都是极度关注。咁因为有两个新闻呢第排第六嘅同埋排第九呢都是讲緊呢个人工智能对这个消费者嗰个嘅影响，同埋呢一啲万一系出现咗诈骗嗰阵时咧，即系大家真系防不胜防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就大家系面对呢一个方便同埋呢一个数码嗰个经济嗰阵时，点样去应用呢啲咁方便嘅程序之外咧，咁但系自己点样去预防同埋去警觉性要提升，去防止自己俾人受骗咧，都系非常之紧要嘅。 OK， 好啊，唔该晒黄凤娴，同你倾到呢度。黄凤娴系消委会总干事，讲到十大消费新闻，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署和供应商合作研发将一套以往只应用于室外的验收技术扩大至验收室内单位，大大节省时间成本。房署创新科技总监姚芬雄表示，这套名为移动测绘系统，人员只要将测绘机套在身，再行入公屋单位，大约一至两分钟就可以扫描和全景拍摄，收集到的数据会制成虚拟立体模型，结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就可以掌握单位情况，以完成验收一层20个单位为例。现时只需30分钟左右，以往就要几个钟头。他说技术仍然在测试试验阶段，今个月会在鲤鱼门公屋地盘试用，通过验证先会应用。每部测绘机在扣除建造业议会的津贴后，大约需要20至30万。首阶段禁用即弃塑胶餐具和产品，4月22日开始实施。有经营两送饭食肆的负责人说，正是寻找合适的物料替代，但是忧虑成本上升，增加经营压力。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不少食肆都知道即将推行的首阶段即弃塑胶餐具和产品管制，并正比较不同供应商的替代产品价钱。不过黄家和认为经营成本上升是一大难关，特别是三年疫情令大部分食肆都没有盈利，各样餐具的成本增加都加重小型食肆的经营压力。环保署助理处长郑健接受本台专访时说，现时非塑胶外卖餐具的价钱和一般塑胶餐具相差不远。他举例子，胶叉平均大约每件2毫，而木叉平均每件是2.5毫。相信随着替代品的供应越来越多，价钱会进一步回落。美国国务院呼吁以色列迅速调查加沙一名6岁女童早前死亡的事件，形容事件令人心碎。这名叫恩德的女童上月底跟随亲戚坐车逃离加沙城，途中遇到炮火袭击，女童曾经打电话求救，两个星期后证实丧生，两名前往寻找她的红新月会人员亦遇难。另外，美国国务院说，以色列和哈马斯有关达成释放人质以换取暂停战斗的协议仍有可能达成。发言人米勒说，确实相信仍有可能达成协议，并将带来巨大好处，不仅为了人质获释，亦是为了加沙的人道主义工作，以及开始寻求真正持久可持续地解决这场冲突的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家得到守护，家人先可以幸福生活；而国家安全得到维护，市民先可以安居乐业。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既是特区的宪制责任，亦令特区更好地抵御国安风险，保持繁荣稳定。政府已就立法展开咨询，期望各位积极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保安局网页。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已经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2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署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10%。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同埋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2024年2月13日，农历新年赛马日吸引近88,000人进场，创2019年后新高。 大年初三，超过70,000人次到沙田车公庙祈福。 停办4年贺岁杯今日下午再度上演，由香港明星队对世界明星队。 拜登表示，正努力促成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至少6星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兔年十大消費新聞，其實在2月6號已經公布了結果了。在頭位的排榜首有成4057票是哪單呢？剛才就講到了 JPASS 客戶無法提幣，遭證監點名警告，警方拘捕多名網紅及找換店負責人，涉串謀詐騙這個的新聞，這個排榜首都反映到呢，不少的市民都關注到一些的這個 JPASS 的案件都是涉及到一些的投資的騙案的情況的。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涉及到呢一啲嘅虛擬貨幣成個嘅即係生態啦，喺事件發生之後係點樣啦？嗰個監管上面又足唔足夠啦？市民對呢一方面嘅認知又有冇因為事件而多咗咧？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數字金融協會聯席會長陳家豪，早晨。 早晨啊， 各位。早晨，陈家豪。 新年进步。 系，都祝你新年快乐啊，事事顺利。可唔可以讲下咧？今次呢个 JPASS 呢一个新闻啦，就叫做排喺榜首啦，叫十大消费新闻选举嗰度。可唔可以都讲下事件到而家，对于虚拟货币成个生态圈嗰个改变大唔大咧？又 改变啊，当然大啦，系个教训嚟嘅。即系啊，其实成件事咧，香港嘅虚拟货币發展咧，其實係好早嘅。咁根本上咧，有好多虛擬資產交易所啊，有好多甚至乎係所謂嘅穩定幣啦，呢、這個 USDT 咧，其實都係由香港開始嘅。 嗯， 只係咧，即係當年咧，即係好多係2017-2018年嘅時期咧，從最啱啱呢個爆發呢個虛擬貨幣嗰、那個對社會被接受開始咧。就法例咧，全球都冇咩去叫監管嘅。 嗯。 咁但係去到咧，即係呢個2019年之後咧，咁陸續續咧唔同嘅所謂嘅發達經濟體啦，包括香港咧，就對於呢個虛擬資產嘅交易咧，就立法啦。 嗯。 咁因為立法咧，你唔係一開始咧就慢慢咧，即係將啲法例咧去跟進咧。咁咧就引致到咧就有啲市場無所適從啦，咁導致就係有啲不法分子咧就利用呢、這個即係啱啱開始立法嘅空間咧、 嗯， 就即係進行呢啲咁樣嘅不法嘅行為咯。咁社會當然啦，嗱，即係由最初咧就冇法例監管，去到啱啱開始法例監管咧，咁呢個 JPEG 事件咧仲話自己咧係申請緊牌照喎。 係合法嘅機構喎。咁、所以咧就即係令到我哋而家咧就有啲驚嘅，即係市面上咧，即係無論呢個監管機構好啦，無論呢個執法機構好啦，甚至乎有啲市民咧、都對呢個 JPEX 咧即係有啲恐懼啊。咁因為咁樣咧，就即係好自然就成為咧呢個即係。最大的一個呢、這個消費者個結節嘅新聞啦。 除咗話對 JPEX 恐懼，會唔會影響到直情投資者對於呢啲虛擬貨幣嗰個成個信心啦？或者香港要發展虛擬貨幣嗰個嘅發展嘅步伐啊，信心會唔會都有影響咧？ 嗱，其實發展步伐頭先我講過啦、都好早嘅，即係話如果喺幣圈入邊咧，真係搞緊即係呢啲生意嘅即係專業人士咧，咁其實咧。好多都因為咧呢個立法咧有啲滯後啦，又或者即係有啲所謂青黃不接咧，就遷出咗香港噶啦，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嗰陣時好多資金啦，好多人才啦，即係去咗新加坡好，去咗英國好啦，就呢啲咧事件咧就係有啲負面影響噶啦。咁即係但係正面嚟講咧，其實即係香港政府咧係過去嗰兩三年咧，其實做咗好多工作嘅。因為你要一個穩定幣咧，要立咗法咧，咁你先至可以咧進行一個咧即係合理嘅一個虛擬資產交易嘅。即係可能市面大家都唔知啦，而家我哋講嘅 JPEX 呢啲咧就叫做虛擬貨幣啦。咁出邊咧應該係叫做加密貨幣嘅。即係用加密技術啦，用 blockchain 啦，就令到咧呢啲。新型嘅資產咧，可以咧，即係出現咧，大家可以買賣啊，轉移資金啊咁。但係佢要行得順咧，一定係有一隻咧穩定幣嘅，即係佢都係一個虛擬貨幣嚟嘅，但係佢嘅價格咧係同美元掛鈎嘅。咁樣咧，即係你雙向咧有得做買賣啦，即係我出貨入貨啦，咁先至叫健康嘅。咁呢個事件咧，點解會搞到即係咁麻煩嘅咧？就係、是、因為當咧呢個 SFC 啊，佢立法啦，就要大家咧就要持牌公司咧，仲有一年寬限期內啊，即、就是、可以咧就如果你只要申請咗呢個牌照嘅話咧，申請緊嘅話咧，咁咧呢啲叫做合法嘅即係交易所啦，咁啊，咁但係就又冇公布到咧邊啲係即係。申請咗提出咗呢個牌照嘅申請咯，咁喺呢個真空期入面咧，不法分子咧就有機可乘咯。咁頭先講到嘅穩定幣咧，其實好得意嘅，香港咧就唔係呢個 SFC 呢個證監會咧係去發牌嘅，係金融呢個管理局去發牌嘅。而呢個發牌而家仲係諮詢緊啦，即幾時咧呢個穩定幣咧先至係可以咧係有呢個監管地交易咧，咁仲未搞好嘅，咁變咗咧，即係有一個咧，即係兩個監管機構都係監管緊同一種交易模式，就係將啲咧呢個虛擬資產入邊嘅呢啲叫加密貨幣啦，同埋穩定幣之間去兑換咧，咁啊時間係唔吻合嘅，監管機構分開咗兩個嘅，咁咪搞到即係市場混亂咯，咁你話恐唔恐慌嘅？咁每次有大型嘅買賣出現啊，即係啲問題啊，樓市有恐慌啊，其他有恐慌啊，咁我又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好負面嘅。 頭先你講到話兩個嘅監管機構啦，分別係監管呢個加密幣同埋穩定幣啦，就係證監同埋金管局啦。即係你心目中其實係咪應該由翻一個去處理會好啲咧？ 係全世界都係用一個機構去監管嘅，只係香港咧，因為歷史嘅問題啦，佢係按產品咧做咗分類嘅，按傳統產品啊。去分類嘅，咁你話係咪兩個監管機構改翻做一個有排搞㗎啦？因為咧，我哋係跟嗰、那個即係佢哋呢個我哋個法律啊，賦予呢兩個監管機構嘅權利咧嚟分工嘅。咁我個人覺得咧，就應該係兩個機構喺呢、這個呢種交易入面咧，係要有一個專責嘅組織啦，即係要一個單一嘅負責機構，又或者同市場單一對接嘅一個方向先得嘅。咁、 okay. 即係坦白講咧，唔係容易嘅，但係就點都好過咧，好似而家咁樣樣咧、按產品分工啦。咁你知道咧，日新月異噶嘛，呢啲產品第日又出咗唔知咩嘢新嘅幣嘅時候，我哋又會滯後噶啦。如果唔改， OK， 講翻今次 JPEX 案啦，見到之前報道都話到目前為止2600幾宗嘅舉報，涉及到超過16億，事件中有起碼70人啦係被捕啦，凍結資產超過2億啦。但就提到話，由於咧虛擬資產嘅流向複雜啊，當局正進一步咧係密切追查嘅。其實要追查呢一啲資產嘅流向係咪都比較困難咧？又 冇錯啊。就咁追查嘅流向咧，其實咧就係、是、會追查到嘅。關鍵喺邊度咧？就係、是、嗰個時間嗰度，因為執法機構咧又唔係頭先我上述講嗰兩個喎，係香港警方喎。咁即係話你同一件事件咧，而家已經有即係、就是、你要有三個呢、這個監管機構去協調啦，再加上咧係滯後咗。咁大家都有聽過啦，譬如話而家嗰啲虛擬資產交易所個前台啦，我哋有個叫做 OTC 嘅，即係我哋好似酒換店嗰啲咁樣嘅， 中文叫場外交易所係咪啊？即係叫做 係啦，場外交易所係啦。咁呢啲咧，場外交易所咧，有得意嘅如果咧係喺傳統嘅模式咧，佢哋係攞一個咧由呢個海關啊發嘅牌啊。就做交易嘅，但海關發嘅牌咧就係、是、傳統嘅呢、這個現金嘅兑換啊，嗰啲找換店，即係話你攞住人民幣換呢個港幣，用港幣換美金咧，嗰、那個係由海關監管嘅。咁呢一次嘅事件咧就好得意嘅，就係好多呢、這個市民啦、信咗咧呢個 JPEX 就可以即係幫佢哋咧有20%嘅年利率咁樣，哇，好好利息喎。咁啊，直幣本身咧又會咧升值嘅，咁啊去買咯。嗱，點買噶？就係、是、要去頭先講呢啲咁樣嘅找換店啦，用現金啦，例如港幣啦，俾咗佢之後咧，找換店咧就會俾咗個美元穩定幣應該就係 USDT 最多啦。咁拿住呢個穩定幣咧。喺現金嘅法例咧，其實咧佢係一隻普通嘅商品嚟嘅，佢又唔係咧呢個金融管理局去監管，又唔係海關去監管，亦都唔係咧呢個證監會監管。喺冇監管嘅情況底下，到底有幾多個市民買咗幾多呢啲貨幣咧？攞嚟做乜嘢咧？其實香港咧係唔知嘅個政府咁所以咧而家我哋要即係要趕快去做嘅咧，亦都咧係幾個政府機構啦。包括金融發展局啦，即係去業界提出啦，去呢個即係市民公開啦，徵求咧，即係我哋應該點樣咧？就盡快咧將呢樣嘢落實。即係頭先講嘅幾個唔同嘅即係呢啲咩嘅貨幣啊，唔同嘅交易模式啊，咁希望大家理順咗佢啦，咁樣咯。 針對場外交易所而家其實做緊公眾諮詢嘅，佢有建議啦，就係話引入發牌制度，任何人如果喺香港從事虛擬資產現貨交易嘅業務，不論係實體店亦或係以數碼形式經營咧，都需要向海關關長咧申領牌照嘅。咁你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聽你頭先咁講，好似又未必覺得係淨係海關處理好啲話嘛？ 冇錯嘅，嗱，即係又係咁講嘅。你依家要改咗個法例叫海關唔做。咁其實叫邊個做呢？係咪我係咪要改嗰、那個即係嗰個監管嗰個條例，咁將佢交由警方，交由呢個金管局。咁金管局又冇執法權力㗎喎，即係佢冇一個即係行動嘅即係組織㗎喎。咁即係話喺呢啲日新月異嘅新嘅資產出現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香港政府本身呢行之有效嘅傳統嗰個監管體制呢係出現咗一個落差囉。嗱，而家諮詢期咧又要過呢個立法會咧嚇，即係隨時咧最快咧都係即係六七八個月啦，先至有啲眉目，或者即係唔好話諗住佢落地添啦，咁變咗咧，其實喺呢個諮詢期入邊咧，我哋都要諗住一啲權宜之策先得嘅。咁即係恐防咧嚇，又有啲新嘅產品出現咧，我哋又接唔到招咯。 系点样咧？即系短时间之内又即系法例，头先都讲啦，可能要做咨询，又要搞一轮咁。咁点样可以喺短期内有啲权宜之策咧？你嘅建议系点？ 嗱，你睇到今次 JPEX 嘅事件咧，其实就系香港政府有唔同嘅呢个即系监管机构出嚟讲咧，喺自己嘅监管范围入边嘅嘢，即系情况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我哋喺呢个疫情期间啊，系咪唔同嘅医院嘅唔同嘅专家佢出嚟讲唔同嘅嘢？咁其實咧，社會咧就會無所適從嘅。即係喺呢個日子入面啦，既然我哋未可以咧，即係深層次咧喺個基本度改咗呢啲咁樣嘅， 即係法例啊，又或者嗰個監管嘅架構啦，理應咧就應該有一個咧，即係專責嘅部門啦，有一個即係法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單一嘅對外嘅公佈嘅一個組織啦嚇，咁樣咧先至令到咧即係對於呢個即係好簡單嘅本來就係虛擬資產交易嘅。啊，對咧穩定幣嘅交易嘅呢種行為咧，係有一個即係清晰明確啊，市民咧就可以咧，即係根據呢個指引咧去咧去做即係佢哋個買賣啦。而嚟緊嘅呢啲咁樣嘅交易所咧，其實而家都好閉翳嘅，因為咧如果你個法例收得太緊咧，佢就咩生意都做唔到。你攞得太鬆咧，咁啊唔同嘅監管機構之間咧，佢嘅分工啦，又或者佢哋嗰個權責咧。又唔清晰咧，咁其實咧都未必咧就可以咧，即係治到急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家豪，同你傾到呢度先。陳家豪係香港數字金融協會聯席會長，繼續聽大家電話。有蕭先生，早晨。 喂， 你好，蕭先生。 喂，係到我啦，係咪？ 係啦，請講。 嗱，就我想講關於買啊咪退款嘅安排啊，我提議啫，當然就係、是。咁咧就嗱、我假如佢係收到億二啊。咁咧就佢就應該退翻6000万啦。佢其實佢應該將6000万一筆就退翻俾特區政府。特區政府咧就譬如話用呢個消費者委員會安排就退錢俾嗰啲顧客。咁咧就當然咧，如果係有非美嗰啲咧，就好有證據去退翻啦。同埋如果冇非美喺呢個信用卡過帳嗰啲咧，可以追蹤得到，咁又可以退翻啦。最惡搞就係嗰啲黃牛啊！咁嗰啲買咗黃牛飛嗰啲咧，如果佢有非美，佢都應該可以退到嘅。咁但係佢冇非美嗰個比較難搞啲啦。咁但係嗰啲黃牛咧，佢敢唔敢？就算佢係用信用卡都，佢敢唔敢去索償去 claim 錢咧？因為佢係犯法噶嘛。咁理論上咧，6000万就應該啱啱即係吸吸冚嘅，應該係。如果超過6000万咧，可能有啲誹惑嘅。咁就要仔細查一下。咁如果少過6000万咧，好似話住仔佢嗰啲冇咗飛啊，等等之類去索償唔到咧，咁剩翻1000万，過咗一段時期已經冇人索償，冇人 cam 咧，就可以捐咗去慈善機構啊，公益金啊之類咁嘅嘢咧。當然我呢個係提議，唔知點解我哋嗰啲特區高官咧嘅智慧啦咁樣，我呢個小事咪提議啫。我冇買到飛啊，咁嚟。 O、okay, K， 好啊。 嗱，不如咁啊。就算消費者委員要提醒我哋，我就算去超級市場買嘢啊，我將收據我都存幾日我先掉嘅。 好小心啊！呢個消費者同阿蕭生咧傾到呢度先，講到球賽退錢嘅情況，休息一陣。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全力衝，一齊見證香港海關點樣盡全力與犯罪集團鬥智又鬥力。 電視節目《海關 Get Set Go》歐洲篇。带你飞到比利时和法国，跟随派驻当地的海关官员，认识香港海关怎样与海外部门合作，让执法行动更有效、更全面。 今晚7:35，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剛才講到呢兔年十大消費新聞選舉，第一位就係 JPEX 案相關嘅啦，其中呢剛才王鳳嫻傾呢都講到第六位都關注嘅，都令人關注，就係電騙網騙電騙個案急增，手法層出不窮，騙徒以 AI 換臉換聲呃錢，咁呢個排第六位呢有成2700多票，咁都反映到可能一啲嘅消費者啦市民都相當關心呢啲嘅人工智能嘅技術呢係即係進行一啲騙案啦咁。嗱，近期見到警方都話首次發現咧，有騙徒咧利用人工智能心藝技術，即係 deepfake 咧，喺網上嘅會議假冒成為多名嘅人士，欺騙與會嘅一名職員啦。咁呢名嘅職員咧，最終分咗15次將2亿咧係轉帳到5个嘅本地户口，咁亦都係本港至今咧單一損失金額咧最大嘅心藝技術偽造技術嘅騙案啦。請你有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個咩叫心藝技術咧？咁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方寶橋。講下呢個 deepfake 啊，心藝技術啦。其實喺香港有幾整體嚟講，呢個技術而家係去到點嘅咧？點樣係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係做到個換臉咧？又 嗱，其實我諗好複雜講就有排講唔完啦。好簡單啲講啊，早輪咪有好多咩AI。 疆圖啊，喺雲江啊，就萬唱歌呢類啦咁樣。即其實咧，基本上而家 deepfake 嘅技術咧，都已經唔係話淨係可以扮個樣，而係可以扮啊，原連唱歌都扮到，講嘢就真係冇乜啦。相對地，咁當然要啲時間去做啦。咁但係你見到頭先你講開嗰個騙案都幾值得留意，即係話如果佢唔係淨係扮一個人，甚至乎扮幾個人喺一個電話會議，又可以唔知點解攞到咁多資訊，可以同呢一個同事去電話會議，跟住佢分咁多次轉咁高額嘅。我相信而家咧，其實市民都聽到呢啲案件咧，基本上都有啲無所適從啊！即係話以前啲騙案就話大家可能小心啲，電話號碼打嚟可能係假嘅，短信 send 嚟可能係假嘅，甚至 WhatsApp 好多都可能係假嘅。好啦，咁即係親眼見到，即係視像會議啊，親眼見到嘅喎，都會係假嘅咧。我相信呢個就令到大家嗰個疑惑係更加大咯。 嗯，但係呢一啲嘅深藝技術，其實係咪任何一部電腦裝嘅程式就做到嘅咧？唔係一啲好高要求嘅硬件嘅咧要？ 哦，嗱，本來嘅要求就相對地係好高嘅，即係可能嗰個 GPU 又要好快。咁但係而家因為喺網上面太多一啲已經擺咗喺度喺雲端已經做得到嘅應用程式啦，咁變相好多就唔需要你個電腦嗰、那個處理嗰個速度太快，咁、反而咁樣就喺雲端做到，可能係俾好少錢，甚至或者係免費，咁所以變相就令到呢啲技術咧，即係啲騙徒，即係市民，我諗一般大家而家已經好多都會用好多 AI 去做唔同嘅嘢啦，又有 ChatGPT， 又有 Copilot， 即係好多呢啲唔同嘅 AI 應用程式，咁大家都用啦，咁但係騙徒咧同我哋一齊成長嘅，大家要記住啊，即係唔係話我哋有叻。我哋又叻識得用 AI 嘅嘢，但係騙徒係唔識嘅，唔係啊，其實騙徒都係同我哋一齊成長緊，咁所以佢哋亦都好快就即係 get 到呢啲技術咧，就已經可以做得到呢個咁嘅即係所謂心藝去做行騙咯。 其實話而家要即係跟到個樣啊、個聲同埋個口型嗰個模仿度有幾高嘅咧？以今次譬如呢一個警方呢個案例咧，就話即係相信咧嗰、那個即係多名與會者，即係嗰啲騙徒啦，喺網上面下載呢個真實影片，然後再用心藝技術。即是说他不是一个现场那条片拍住就即刻做到的心理技术，是不是仍然有一些局限性呢？可不可以讲一个技术的模仿度和局限性呢？ 幾種嘅，有啲咧就真係用張相去做，咁當然嗰個效果可能冇咁好啦咁樣。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譬如有啲較為係公眾人物咧，佢出現嘅程度比較多咧，咁就可以多啲係做得到利用佢網上有嘅影片咧去做一個我哋所謂嘅機械學習啦。咁等佢學習咗之後咧，就去模仿佢嗰、那個。聲線啊、樣貌啊、表情啊，去做呢一樣嘢啦。咁當然亦都有另外一類另類嘅，即係譬如話未必一定下載影片嘅，因為可能嗰個與會者都唔係個個公眾人物，唔會有咁多影片喺網上面㗎。咁有啲我哋見到咪經常話啊，點解無端端有人打嚟用一個即係視像嘅通對話打嚟，但係你又唔識佢嘅喎。咁於是乎你又攞一個電話，咁咪同個視像對話咗一陣啦。咁對面嗰個又唔知係邊個咁樣。咁可能佢而家係同你講咗一分鐘無聊嘅對話，咁但係原來佢對面已經係錄緊影㗎啦，喺度錄緊你個影像。咁所以呢，而家我哋都經常都叫勸大家小心，即係如果你有收到啲不論係一般視像對話、WhatsApp 好、其他任何嘅嘅FaceTime 好，如果你嗰啲人你係唔識嘅咧，你就要小心啦。即係你要自己諗下究竟我聽唔聽呢個視像對話。即係你諗下，其實我哋一個月或者一年裏面，其實真係識嘅人會唔會打俾你視像對話？即係除非你啲海外親友啊，你知道佢喺遠方住，可能嚟拜過年，就平時打都唔用視像對話。所以如果無端端有視像對話打入嚟，大家一定要小心。 OK， 嗱，講下點樣防，點樣小心。頭先講，譬如有啲唔識嘅人打嚟視像，咁要可能特別高警覺啲啦，留意啲啦咁。但譬如講到呢一個，譬如視像開會咁我點樣去有冇一啲技術或者係知道佢係咪用咗呢一個心藝嘅咧？咁同埋而家整體嚟講，對於心藝技術有冇一啲足夠嘅其他技術去監管呢個情況？ 嗱，暫時就好難監管，即係除非你話我俾條片你，你用翻一啲 AI 嘅技術去分析究竟呢篇文啊、呢張圖畫、呢、這個 video 係咪用 AI 編出嚟，咁否則係難嘅。咁、一般視像對話警方都成日有提嘅啊，點樣去分辨咧？就話啊，可唔可以試下叫佢揾隻手遮下個面啊，或者叫做下其他表情啊，咁樣咧去嘗試睇下究竟喺個過程中咧會唔會可以分離到呢一個究竟係 AI 定係真人嘅對話啦。咁、但係呢一個案例咧比較難嘅，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對住呢個老闆同你講嘢，跟住阿老闆，我唔知道你咪震過啲杯， 即係質疑阿老闆啦，就要喺度。 係啊，即係好難做到呢、一個，所以我諗即係個別情況咯。一般係可以照做嘅，咁但係我相信特殊情況就真係自己要小心嗱。同埋即係最疑惑啊，就係點解會有幾個騙徒可以揾一個人去開會？咁所以可能咧喺一啲咁大額嘅交易嘅情況之下咧，都真係問多幾次，即係可能譬如要打電話啊、寫電郵啊，再去重複去核實咧，究竟咧係咪真係要轉數咯？咁同埋其實轉數都需要驚動到好多人㗎，即係照計就唔會一個同事就可以轉咁大額嘅數目。咁當然，啲騙徒我相信都好了解嗰個公司嘅運作，否則係冇可能知道佢嘅公司有咁多錢可以轉去咁多唔同嘅户口，於是乎就有一個兩億嘅騙案出嚟咯。 OK， 好啊，同阿方寶橋你傾到呢度先。方寶橋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講到呢個芯藝技術嘅詐騙案件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啊，同大家講下外面天氣情況啊。19度，相對濕度65%，有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嘅。天氣預測係咁啊，大致天晴及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天氣和緩，天氣和暖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